只能这样了，既然决定了，我唯一能说的是祝你快乐，要你做出选择我也很舍不得，宁愿取消资格也不想拉扯，他在等着只能这样了，哦，他在看着不用抱了，其实也不算什么，被淘汰那个未必就是逊色，当时一个伤了一个，没有非爱谁不可，我微笑祝贺，如果我只是过客，只能这样了，就只能这样了，停在这一个昨天曾拥有的变成回忆了，爱要懂得取舍，我想我学会了，放弃却快乐着，就算是值得，他在等着只能这样了，哦，他在看着不用抱了，其实也不算什么，被淘汰那个未必就是逊色，当时一个伤了一个，没有非爱谁不可，我微笑祝贺，如果我只是过客，只能这样，不算什么，被淘汰那个未必就是逊色，当时一个伤了一个，